弟兄姐妹平安，新年快乐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0篇，我们先暂停一次路加福音的讲道。诗篇130篇，请你打开你的圣经，由我来念经文。这是上帝的话语。耶和华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。主耶和华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，他必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一切的罪孽。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每天都是新的一天，也赐给我们这一天，叫我们想起过去的一年你赐给我们的恩典，和未来一年我们必须依靠你的恩典。也就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凭着你的恩典，凭着你的应许，凭着也依靠你的圣灵，帮助我们今天能够领受你的恩典，从你的话语的宣讲和聆听之中领受你的恩典，就叫我们恩上加恩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诗篇130篇是上行诗，就是以色列人上行耶路撒冷的时候会彼此歌颂的诗。上行也可以形容这个诗篇本身的结构，是从信仰的最低的深处上行到信仰的高峰，就是颂赞上帝。这首诗也是所谓诗篇中七首忏悔诗中的其中一首。这首诗结构很简单，只有八节，可以分成两节两节来分段。从第一到第二节，诗人是从深处向耶和华上帝求告。第三、第四节，虽然诗人向上帝求告，他承认自己是全然不配，但他确认上帝有赦免之恩。第五、第六节，诗人等候耶和华上帝。第七、第八节，诗人颂赞他的上帝。第一、第二节，诗人从深处求告耶和华。让我们先回答这个深处是什么。对于居住在内陆不熟悉大海的以色列人来说，深处象征那种最深刻的恐惧和最彻底的绝望。我妻子小玉，她小时候曾经溺水，有人把她丢在水缸里面，头栽进去，所以一直到现在他对水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。或许我们中间有人有类似的经历。之前我们查经约拿书也有讨论，一个人溺水其实是一种最可怕的死亡方式。大卫在另外一个诗篇，诗篇69篇提到，他说，上帝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重水要淹没我。我现在身淤泥中，没有立脚之地，我到了深水中，大水漫过我身。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，不要叫我陷在其中。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，使我出离深水。求你不容大水淹过我，不容深渊吞灭我，不容坎坑在我以上河口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形容一个人不只是生命，也是灵命的最低点。是什么东西让诗人在诗篇130篇陷入深处？有人认为深处就是我们在世上会经历的一切的苦难，苦难会叫人陷入深处。但是从本篇的上下文看来，诗篇130篇的深处不似另外一个诗篇，譬如说102篇，这个深处显然指的不是苦难，而是罪。会用奥古斯丁的话，130篇的深处是关乎我们这总是被罪困扰之必死生命。是罪使人使诗人陷入深处，如以赛亚所说， 罪孽使人与上帝隔绝，陷入深处的人，也就是被上帝离弃的人，在深处你找不到上帝，也就没有盼望，只有恐惧。不过我猜现在基督徒比较不在意深处，我们比较喜欢的是水深之处。水深之处已经成为教会长辈们的早安问候文，早安图。深处似乎从来不是现代基督徒我们的问题，我的意思是深处不是现代人的问题，也不是现代基督徒的问题，因为现代人没有绝对的是非，就没有犯罪的问题。而现代基督徒我们会认罪，但是我们的罪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了。我们的罪从来不会叫我们陷入深处。现在基督徒我不知道，或许已经进化到一个程度，就是我们不会犯那种诗人所描述淹没人的罪，或者现在基督徒已经被现代同化到一定的程度，以至于我们根本就不认知我们所犯的罪有多么的严重。我们要的是疗愈和翻转，我们其实不太在乎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因为其实我们的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需要什么赦免。是的，我们承认基督徒的确会陷入各式各样的水深火热，我们会有婚姻的水深火热，我们会有财务的深处，儿女管教的深处，人际关系的水深火热，不会说英文的深处。因此教会提供人们这一类问题的解决方案。那说实在的，这个世界其实不需要教会提供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，其实有更专业的人，你可以付他学费去处理这些问题。如果你只要你的信仰处理这一类的问题，那么其实你也不需要诗篇130篇。诗篇130篇，这是一个深刻认知自己罪孽的人所发出的求告。如果不认知自己的罪孽，你根本就无法用这篇诗篇来祷告。就此来说，诗篇130篇其实是最基督徒的诗篇。因为只有基督徒，只有基督徒定义上才认知自己的罪恶极大，罪无可赦，因而求告上帝。So, 在今年第一年啊，今年的第一天，我觉得心福我们一起检视诗篇130篇是再合宜不过的。弟兄姐妹，未来一年我们会遇到许多的问题，甚至苦难。我们也期待我们的上帝会帮助我们经历这些苦难，但是我们也需要认知，没有上帝的世人也经历同样的苦难，甚至经历的比我们更好。陷入罪孽深处却是你我基督徒特有的难题，世人都犯罪，但是唯有圣灵的人，唯有圣灵的基督徒认知自己罪恶极深，也唯有基督徒呼叫上帝，呼求上帝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深渊或深处。诗人说，耶和华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。这就是一个圣徒最本能的反应，这也凸显恩典的吊诡，也就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罪孽的深处就是最坏的地方，是叫一个应该叫一个基督徒最痛苦的地方，也是所有圣徒，包括那最好的圣徒，包括大卫，都会落入的处境。罪本身是叫人愉快的，叫人愉悦的，那果子是可喜悦的 ，right？ 是使人有智慧的，是叫人的眼睛明亮的，但是罪的后果叫人痛苦。后果是什么？罪使人与上帝隔绝，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。这个问题不是世人应该有的问题。世人不会在乎，哦，我与上帝隔绝，这就像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。 他们没有那种痛苦，没有蒙恩得救的人定义上就是会说啊，其实我不在乎我与上帝之间关系的人。但是你我不一样，我们尝过上帝救恩的人，对我们来说，深处就是最可怕的地方。因为深处提醒我们，就算我们是蒙恩罪得赦免的人，也会犯罪，甚至犯极大的罪。但是深处也是蒙恩得救的人使用恩典特权的地方。所以司布真会说，从最坏的地方才发出最真诚，也最蒙我们的上帝喜悦的祈求。这其中的吊诡就是，在深处，在与上帝隔绝之处，圣徒居然求告上帝。你看他如何求告上帝。我从深处向你求告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，向你，求你，愿你是我的上帝。诗人知道耶和华上帝是他的上帝，他知道这个上帝是听他恳求的上帝。司布真也说，其实最好的祷告是蒙垂听的祷告，不见得是蒙上帝回应的祷告。他的意思是，凡只要上帝听到的祷告，定义上就是好的祷告。尽管上帝可能没有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或我们的期待回应我们的祷告，这诗人有确据，上帝会听到他的恳求。为什么？上帝为什么听我们的祈求？因为诗人没有妄求，他求的是什么？他求赦免。诗人凭什么求上帝赦免他是个罪人？因为他的上帝要他祈求。因为他的上帝不仅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、赦免罪孽的上帝，他的上帝更是乐意听人祈求饶恕。上帝应许说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谦卑自己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要医治他们的地。不止如此，上帝不止乐意听我们祈求饶恕，上帝还命令他的儿女要向他求饶恕。我们的主是怎么教我们祷告的？你们祷告的时候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免我们的债。你若仔细思想，罪人居然能够求告上帝，其实是一个很不合理很奇怪的事。求告上帝绝非一个罪人的本能反应，这不是亚当和夏娃的本能反应。我们熟悉的约翰·欧文写了一本250页关于诗篇130篇的注释书或者论文，他在其中观察罪疚 guilt 罪疚会叫一个人逃离上帝，但是罪得赦免有这个确据会叫人奔向上帝。这是说，一个人，任何人的天生的良心都会自我定罪。你不需要是基督徒，你也知道你会犯罪，你甚至会有内疚，但是那都没有用，那顶多叫人恐惧上帝，逃避上帝，那不会叫人悔改归向上帝。是罪得赦免叫人悔改。欧文指出，罪得赦免将人的罪行和犯罪的人分开来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诗人所说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是的，罪行仍然是罪，但是罪人却不再被定罪。这就是上帝吊诡的救恩。因为圣洁公义的上帝如何赦免犯罪的罪人？诗人从深处求告他的上帝，然而他也认知自己不配求告上帝。 主耶和华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答案当然是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。蒙恩的人总该明白自己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典。我们罪得赦免，但我们也总不忘记我们的罪其实不应该得到赦免。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上帝。只不过上帝，大卫说，上帝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所以我们应该问，按照我们的罪孽，上帝他该如何报应我们？上帝他又如何能够不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？最近有许多人非常在意基督教信仰要与现代对话。如果现代人的定义，就如某些学者所说，现代人定义就是自我意识高涨，越加转向自我，越加以自我为中心的人。那么我们的诗人肯定不是现代人。你注意诗人在这中间做什么？他先否定自己，我不配，我无法站立在你面前，我不够好。他承认他在上帝面前站立不住，他却在上帝面前发出最诚真的呼求。依我浅见，我们不需要一位与现代人对话的上帝，我们需要一位要求现代人否定自己的上帝。因为唯有当人不再肯定自我，他才可能肯定上帝，而这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。上帝造人拯救人的目的，从来就不是要我们肯定自我，而是叫他自己得荣耀。世人他认知自己全然不配，但是什么？但是在你上帝有赦免之恩，为要叫人敬畏你。所以我们亲爱的约翰·欧文，他那篇论文之中，他用超过200页的墨水检视这一节经文，诗篇130篇第四节，他指出这个在你有赦免之恩的确据，知道上帝会赦免我们，这个确据是一个圣徒悔改的动机，也是一个圣徒顺服的原则。欧文的意思是，唯有确知上帝乐意赦免，也确实经历上帝赦免之恩的人，才可能真正的顺服。这就是我们在其他地方有提到的所谓福音性的顺服，不是刻苦己心咬紧牙根的那种服从。这种顺服不是律法性的，也不是出于恐惧，也就是说经历上帝赦免之恩，被上帝饶恕的人，知道自己不配却得到上帝饶恕的人，也必然是感恩乐意顺服的人。这样的顺服不外乎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，所以我们爱上帝所结出的果效。这样的确据，得到上帝饶恕的确据，会支撑一个被罪孽缠绕的灵魂，欧文说，会督使这个灵魂从深处求告他的上帝。诗人确定上帝有赦免之恩，这不是基于他的个人感受，他感觉感到上帝。因为毕竟诗人处在哪里？深处他感受不到上帝。所以这个确据是基于信心，他相信上帝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相信上帝会赦免罪孽和过犯。这信心不是感受，不是个人的感觉，但是也绝非单单的神学论述。诗人显然不仅拥有上帝赦免之恩的神学知识，他也必然亲身经历过这个上帝的赦免之恩。所以欧文说 sorry 我觉得我读那么多欧文，我至少要能够引用他。欧文说，信心不是个人的经历，但是信心既然是一种实践的习性，practical habit, 就是信心是操练的，是有实际用处的。如果是这样子，那么信心也绝非没有经历。所以欧文在此讨论的是罪得到赦免的确据之真和假的分别。他指出教会里面有许多人，他们会说服哦，我自己的罪得到赦免，但是这些人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经历赦免，他们对于赦免只有一种虚妄的 doctrinal 教义上的知识。竟然在教会里面聚会，他们听过罪得赦免，或者你可以说他们上过救恩论的课，然后他们用赦免的教义会自我疗愈。欧文说，许多人在离开聚会回到家的路上，他们听到这个悔改的讯息，罪得赦免的讯息，他们甚至会摇头捶胸，但是等到他们回到家就完全没事了，都 OK 了。他们会对自己说，上帝怜悯必有赦免。这些人，欧文说，是在福音的宣讲之下要灭亡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成了常年听福音却灭亡的人，不要成了听过赦免之恩却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赦免之恩的人。所以我们怎么分辨这真实和虚妄的赦免？诗人就在经句中告诉我们，但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你怎么知道你自己蒙赦免？蒙赦免的人必然也是敬畏上帝的人。先知，另外一位先知耶利米记录耶和华说，我要除尽他们一切的罪，就是像我所犯的罪，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，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。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颂赞得荣耀，万国人要因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所施的恩惠平安就惧怕战惊。 So 也许我们现在人会以为诗人应该写，在你有赦免之恩，为要叫人爱你爱慕你，那诗人却写为要叫人敬畏你。蒙赦免之恩的人必然敬畏上帝，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敬畏到底是怎么样表达出来？这样的敬畏不是恐惧，也绝非没有爱，也绝非是出于奴隶之心的畏惧，而是出于儿女之心的敬畏。所以欧文会说，这个敬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他会说很具体的，你要具体理解这个敬畏，其实不外乎就是一个圣徒尽一切敬拜的责任和义务。So why we're here? 为什么我们今天聚集在此？要叫你对你自己蒙恩得救、罪得饶恕有确据。也就是说，你要确定你的罪得赦免，你就按照上帝所设立的规范来敬拜他。我们敬拜上帝，因为我们罪得赦免。因为毕竟，如果你的罪不得赦免，你不可能敬拜上帝，你也没有理由要敬拜上帝，你也不会要敬拜上帝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能够忠实的敬拜上帝，我们就有罪得赦免的确据。举个例子来说，主的晚餐，今天是圣餐主日，这个我们认知是主他自己所设立的敬拜规范。如果你确实认识你的主是谁，你知道你的主为你做了什么，好叫你的罪得到赦免，你确切的知道这位主他是爱你为你舍己的，他说这是我的肉这是我的血，你们拿去吃你们拿去喝，那么你怎么可能不战战兢兢的守他所赐给你的晚餐？你按照他的规范，按照他自己所设立的方式，你心存敬畏，不是任凭你自己的想法、你自己发明的传统，或者你自己的方便，或者为了你的情绪上的抒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忠实的剥饼，关乎我们是否确实领受 罪得赦免的恩惠。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我要叫人敬畏你，不敬畏上帝的人，不按照他的规范敬拜他的人，其实要质疑自己是否有罪得赦免之恩的人。所以诗人在确认上帝赦免之恩之后，他等待等候他的上帝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所以基督徒定义我们就是等候的人， We're always waiting， 我们总是等候，等候基督，等候救恩，等候主再来，等候身体的得赎，等候新天新地，等候身体的复活，等候荣福之冠。那我们也可以问，为什么罪得赦免的人还要等候耶和华？因为上帝一切的恩典，一切丰盛的恩典，再多都不如上帝他自己。这其实就是诗人说，是的，上帝有丰盛的恩典，但他的恩典再多也不足够满足我的心，除非我得到上帝他自己。这是圣徒的经历，不是吗？是的，我知道我领受上帝的恩典，是的，我知道我的罪得到赦免，但是如果我失去上帝，我失去与上帝亲密的团契，我就永远不得满足。我们呼叫耶和华啊，你要忘记我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属灵低潮，这个时候我们一切敬虔的操练，我们的聚会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读经，我们的默想，甚至我们的团契，其实对我们来说就只不过是例行公事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等候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当我不可靠的感受感觉我感受不到的时候，当环境告诉我说你不要再等，等也没有用的时候，我仰望他的话，我盼望他的应许。这说起来很简单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是的，这就是口号。对从来没有经历赦免之恩的来说，这就是口号。但是有赦免之恩的人，我们就是知道，我们就是确知黑夜之后必有晨光的人。他等待，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两次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这个等候不是虚妄，乃是确认。我知道夜深黑暗，我知道我看不到，但是我确信我必得着我的主，他必要来，因为他自己应许要与我同在。这个确据就如黑夜虽长，晨光必会到来一样的确定。等候之后，诗人从深处就达到信仰的巅峰，就是颂赞。他说，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。这是一个经历过深处的人所发出的颂赞。我知道他有慈爱，我知道他有丰盛的救恩，因为如果连我这样的人，犯这么多罪的人，他都乐意拯救，都乐意饶恕，那么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他必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一切一切的罪孽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一切的罪孽。所以不要说上帝是爱，却以为他不能够赦免你一切的罪孽。你要说有什么罪孽是上帝无法赦免的，其实你就是否认上帝，你就是否认上帝是爱，你就是否认上帝是有丰盛救赎的上帝。等候耶和华，等候耶和华，因为他的恩典丰盛，足够我们用。弟兄姐妹， 这一个确据应该给你我最大的勇气。或者路德时常被人误解的那句话，大胆的犯罪吧。这句话也叫我们无可推诿，因为没有什么罪是上帝不能够赦免的，没有什么罪是上帝不乐意赦免的，因此也唯独因此我们呼叫他，我们从罪孽的深处求告他，他必听到我们的恳求。如果他能够拯救我们，就脱离一切的罪孽，一切的罪孽，那么我们为何不为我们所犯的一切罪悔改，求饶恕，归向他？也就是说，为什么要留在深处，陷入深处却不求告上帝，是最愚蠢、最不合理、最悲剧，也其实导致许多人灭亡的举动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上帝有赦免之恩，他也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孽，但是要认知，他也定义人若不求就不得着，所以向他求告。司布真说，诗篇130篇是深奥的诗。马丁路德说，诗篇130篇是最保罗的诗篇。欧文写了250页的书，注释这诗篇130页。我只是想到这真的很好，反正就是这些清教徒，或许他们时间比我们多， I don't know。 诗篇130篇是历代圣徒所爱的，因为诗篇130篇叫我们确知我们的上帝对我们有赦罪之恩。其实说起来，我们应该比2700多年前、3000年前写这首诗的诗人比他更确定上帝有赦恩、赦罪之恩、赦免之恩，不是吗？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他已经成就了他的救赎之功。旧约的圣徒是在影子中瞥见上帝他要如何成就他的救赎，那我们呢？我们不是得着影子，我们是得着那真体，就是基督。也就是说，2000年后现代的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应该比写这首诗的诗人更敬畏上帝，更迫切等候我们的上帝，有更充分的理由颂赞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如今知道他到底是如何救赎我们脱离你我一切的罪孽，如何，他到底如何。我们确知上帝必要垂听我们从深处发出的恳求，因为有另外一首诗篇之前提到的诗篇69篇，大卫的诗，那首诗篇描述上帝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发出的恳求：上帝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众水要淹没我，我现在身污泥中，没有立脚之地，我到了深水中，大水漫过我的身，我因呼求困乏，喉咙发干，我因等候上帝眼睛失明，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，满面羞愧，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，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，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，不要叫我陷在其中，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，使我出离深水，求你不容大水淹过我，不容深渊吞灭我，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，耶和华，求你，求你应允我，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，求你按照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，不要掩面，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，我是在患难之中，求你速速的应允我，求你亲近我，救赎我。 我们知道上帝没有救赎他的儿子。上帝救赎我们。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经历火一般的洗礼，十字架也是大水淹没我们主耶稣的洗礼，十字架就是他的水深之处。他从深处求告他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他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，如何成就赦免之恩？他如何成就赦免之恩？他救了我们，就不能够救他的儿子。弟兄姐妹，上帝没有听他儿子从深处所发出的祈求，你我就确知，我们的上帝必要听我们从深处所发出的恳求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是无法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的罪人，却也居然是在罪孽的深渊之中向你呼求的罪人，也是得到你的赦免之恩，因此罪得到赦免的罪人。若我们落入深处你的旨意，我们就知道绝非叫我们灭亡，而是要我们向你呼求，以至于得到救赎，脱离一切的罪孽。求你帮助我们敬畏你，因为我们是罪得赦免的人。求你叫我们以敬畏你为乐，因为我们与灭亡的世人不同。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更爱你的儿子，因为你的儿子他为我们经历灭亡。我奉他的名，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Thank you.